摇头不算点头算，咱来干脆的。 他就给十两银子， 可着你们那村找得出十两银子来不？在乡下五斤白面就换个孩子，你不是不知道。嗯，你哪去？回来回来回来， 我还得跟孩子商量商量。 我先把话跟你说明白了，过了这村可没这店，耽误事儿你别怨我。 说话就回来。 好，你快去快来。 哎， 我说这号生意又不错呗。 哎，钱不到哪儿去，弄好了赚个元宝。 香姐不是怎么了、会闹得这么卖儿卖女的？ 说的是呢，要不怎么说是条狗也得托生在北京城呢。 刘爷，您可真有个狠劲儿啊！给拉拢这种事儿。 哟，我说常爷，我要不给他分心，他还许找不着买主呢，是这话不是？哎呦，松二爷，松二爷，您瞧瞧这个， 哎呀，好体面的小表， 您听听，听听，嘎噔嘎噔的响。 我说。这得多少钱呢？ 您喜欢呢、行了，让给您了，一句话，五两银子。 哇， 您拿着玩去，多子您玩腻了不想要了，您把它还给我，我照数退钱。东西真地道，传家的玩意儿。 哼，我这还正琢磨这个味儿呢，咱们一个人身上得有多少洋玩意儿啊。老刘， 哎， 就看你吧。洋鼻烟，洋表，洋缎大衫，洋布裤褂。 好，这洋玩意儿可真漂亮嘞！我要穿身土布裤褂，像个乡下脑壳似的，谁理我呀？ 我老觉乎着还是咱们的大缎子穿缎更体面。 我爷，留下啦。这年月您要带上这么个体面小表，嘿，走到哪儿人也得另眼看待您，是这话不是？表啊留下了。 不是，我这儿 钱、改日再说嘞，改日再说嘞。 进来的是地痞流氓头子黄胖子，他一进门就请安。 我这儿给大伙儿请安了，都是自己的弟兄，千万别伤了和气吧。 这都不是他们，他们都挨后头呢。 王爷， 哎呦，苏二爷呀、 哎，我这不是眼神不济，瞧不大清楚吗？哎，小马， 等着人， 一杯烂肉面，有我黄胖子，谁也打不起来。 两边的都见了面了，就等您了。 哎，谁呀？ 二德子。 他们这到底为了什么事儿会这么拿刀动战呢？ 他是这么当的事的，张宅的鸽子飞到李宅去了。可是李宅呢，他不肯还。等待会再说，您先喝茶得了。老爷子高寿了？ 什么？ 您高寿了？八十二了。 哎， 没人管呐。 嘿，这年月，这人还不如一只鸽子呢。 哎呦，我秦二爷，您今儿怎么这么闲的，闲心做茶馆来了？哎呦，您也没带着底下人呢。 来看看，看看你这个年轻小伙子会做生意不会？ 我这就是一边做一边学吧，您只赚吃饭呗。谁叫我爸爸死得早，我不干也不行啊。好在赵总啊，都是我父亲那辈上的老朋友，有个周的不周的都肯包含，替别人也就过去了。反正啊，在街面上混饭吃，人缘挺要紧。我就是一切按着我父亲那会儿的老规矩，多请安，多说好话，讨个人人喜欢呢，就不至于出大岔子。二爷，您这坐坐，我给您沏碗小叶茶喝。 我不坐这，也不喝茶。 您坐坐，有您在我这坐着，我脸上有光。您。 可你用不着奉承我， 您府上都好，您室友都顺心吧？ 不怎么太好。 哎呦，您怕什么的呢？那么多的买卖，伸个小手指头比我腰都粗。 哎呦，这个也好相貌啊，

你说我这是句知心话吗？ 你那嘴啊，比我的还话说呢。 我可不光靠耍嘴皮子，我心眼摆得正。这20年了，你白喝了我多少碗茶呀？如今你混得不错了，想起还我茶去了没有啊？ 哎呦，那一共才几个钱啊？赶明儿个，我一赌还给你。 长金店大战的新闻，您来一份瞧瞧。 你有那不打仗的新闻没有？ 信不信有？您自个儿找。 我不瞧。 哎，我说王掌柜，您不瞧报，那仗也照样打。嘿，先生，您照一块。 我不像他，我最关心国事。 哥， 唐铁嘴拿了一张报纸，就溜出了茶馆。 你们这给钱呢？先生，先生， 长兴店，长兴店不远。 哎，我说三爷，三爷，你抓早出去买点菜去，要不然回头总关城门，咱可就什么都买不着了。 王掌柜 啊， 谁呀？ 嘿， 常四爷拎着一串腌萝卜，哎，还有两只鸡走进来。 哎呦，常四爷， 哎， 您就是 啊？ 什么呢？我呀， 卖青菜。此时其力不喊我。对了，今儿个城外头乱哄哄，买不着菜，这不东抓西抓，抓了他们两只鸡，几斤老腌萝卜。我听说您这名开张，兴许用得着，我特意给你送来。 这还真正没辙。 难哎呀，好啊啊，好啊，嘿，这大茶馆全都关了，就是你有个新路啊，能随机应变改良。 您就别夸奖我了 啊！ 我这就是尽力而为，可真怕这天下老这么乱七八糟。 哎，像我这样的人，现在是做不起这样的茶馆喽。 王掌柜， 哟， 王掌柜，听说明儿个开张啊，我来道喜的了。 哎呦，四爷。哥想死我了， 二哥，您好啊！ 哎， 二位，就都坐下吧。 王掌柜，您好。 老师我好。 太太好。 托您福。 少爷好。生意好。 王掌柜拿起鸡和咸菜。 三爷啊，咱这个怎么算呢？您 看着办。该给多少算多少， 我给二位先沏壶高的去。 王掌柜把东西拿到后面去了。 哎，二哥，来，得点。来铁杆庄稼没有了，还不卖膀子力气吗？ 行。 二哥，您怎么样啊？ 怎么样 啊？ 我是大哭一场啊！你看见我这身衣裳没有？我还像个人吗？ 怎么，二哥，您能写会算？难道还找不着点事儿做？ 是啊，谁愿意瞪着眼儿挨饿呀？谁要咱们这号的呀？想着呀，脱下这身大褂来干点糙活舞的，可又拉不下这脸儿来。想起来呀，大清国不一定好哎，可是到了民国。我还能饿。 来喝着。 王掌柜端了一壶茶，还给常四爷送来菜钱。 四爷，我可是不知道您多少钱买来的，我就这点儿。 没关系。 二爷，还是黄鸟吧。 这还是黄鸟。 是烧的怎么样呢？ 我饿着也不能叫鸟饿着。来，你们看看。哎， 体面呐、啊！哎，一看见他呀，我就舍不得死喽。 不准说死，二爷，您日后还必得交一步好运。 哎呦，托福了！ 走，找个地方喝两盅去，醉解心愁。王掌柜，我可不让你了，没那么多的钱， 我也分不开身。我不开 先生了， 王掌柜。 常四爷、松二爷正往外走，又碰上了冤家宋恩子和吴祥子。野猫子进宅，想必是又要麻人了。 你们不会鞠躬啊？ 我一瞅见二位这灰大褂，就想起前清那档子事儿来了，不由得不请啊。 你们怎么着？我老觉得这请案他比鞠躬过瘾。 苏二爷，您那个铁杆庄稼不行了，我们那个灰色大褂反倒成了铁杆庄稼了。哎呀哥，那不是常四爷吗？ 是啊，您二位的眼力不错呀。戊戌年我在这儿说了句大清国要完，叫您二位给抓了走，坐了一年多的牢啊。您二位怎么样啊？瞎混呗啊！ 有皇上的时候我们给皇上效力，有元德总统的时候我们给元德总统效力，那现而今 谁给饭吃咱们就给谁效力。 那要是洋人给饭吃呢？ 我告诉你常四爷，要我们效力的可都有洋人撑腰啊，他们洋枪洋炮怎么能打起仗 啊？你说的对，四爷咱们走。 啊，王掌柜，这后边都住的是什么人呢？ 都是大学生，还有几位啊也是熟人，我这儿有登记簿子，按时候报告给巡警格子。怎么着，二位，我把簿子拿出来二位看看。 王掌柜，咱不看簿子咱们得看人呐。 您甭费那个事，我这儿准保都靠得住。 我说啊，你为什么专爱租给学生们呢？ 哎， 这学生可没什么老实家伙呀。 这年月呀、啊、当官的吧，今儿上台明儿就许撤职，做买卖的呢，今儿开张明儿就许关门，都不可靠。都还就这大学生能按月交房租，但没钱上不了大学，你说是这么几账不是？ 都让你咂摸透了。你说的对，这不是，现而今连我们都欠饷啊。 是啊，非得天天拿人不可呀，好弄点津贴。 哎，就仗着有错拿没错放，拿住人就有津贴。走吧，里边看看去。 哎，走了。 您甭看，准保都靠得住。 哎呀，这王掌柜不愿意让咱们看，那必定是能给咱们想办法。咱们也得给王掌柜留点面子，是不是？那是不是王掌柜？ 要不然咱这么办，干脆呀、咱就来个包月。每月一号按阳历算，你把那点儿 那点意思 啊，对，那点意思送到，那你省事儿，我们也省事儿。 那您那点意思得多少钱呢？ 这多年的交情，你看着办着个。王掌柜，你聪明，你还能把那点意思他弄成了不好意思吗？ 哎呀， 啊，二位溜溜下。哎，您走。 刘麻子挨个把剩下的茶根喝了个精光。 刘爷，您这个都喝完了吧？ 走 啊，你给我出去活动活动。 王掌柜，您这不没人吗？我借个地方会俩朋友。 咱把话说开了得了，从今以后我不准你再在我这儿做你那个生意，我这改良了，闻名了。 哎，我说二掌柜的，您来瞅瞅什么？七号这房客又喝醉了，他老喝酒，您这怎么伺候这个？哎呀！ 王掌柜随着李三儿到后院去了。这时候，